心痛买单，我和你最后的晚餐，本想说挽留的片段啊，你的绝情给了我答案，回忆只能用眼泪换算，忘记比怀念快乐，原谅比纠缠值得，感情里最想要的结果，谁又能够清楚把握，永恒是什么，忘记比怀念快乐，不见比再见值得，我给了你想要的生活，我哭着说我会洒脱，也许我选择放手，成全的不止一个。 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我忘记这个人呢？我感觉要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试着去忘记，而是一直在怀念，在期待，在做梦。你可以去欣赏和深思那些忘不掉的，不能忘的，只要把它放在心里面，占据一个位置，但是不要全部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，阿木，爱你。 想念的滋味，亲爱的，我承认你是我不二的爱。有时候风太急，春天也落叶如秋，一不小心我将你伤得太孤单。

可是那一场表演呢，杨乐的演唱还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 每当音乐响起，总是身不由己，走进梦幻的世界，一切变得很神奇。每当音乐响起，情愿身不由己，梦幻世界如此美丽，宁愿留在那里。音乐响起，看到真诚的脸，音乐响起，看到善良的脸，音乐响起，看到美的脸，音乐响起，不觉泪流满面。心绪渐渐平息，慢慢自由的呼吸，喜悦来到心里，音乐响起，触摸真诚的脸，音乐响起，触摸善良的脸，音乐响起，触摸美的脸，音乐响起，幸福流了满脸，音乐响起，幸福流了满脸。每当音乐响起， 虽然是很简单的和弦旋律，可是经由他一如 Leonard Cohen 的嗓音，饱经风霜却没有老气横秋，就像他的白发眼神写满了悲悯和接受。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这种大叔嗓大叔经历的文青女来说呢，简单厚重是很有杀伤力的。就像随着年纪的关系，早年的时候我们会喜欢一些抽烟的小伙子，而现在随着年龄的关系，我们会对那些吃着烟斗的老绅士老嬉皮们更有好感。就像有一位大叔跟我说的，纸烟的纸吸使人焦虑，而烟斗是呼吸自持的，让人安静。 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

坚持了，真的爱过才知道那么痛。 成年世界的规则之一就是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，尤其是对心情负责。不管是工作遇到一些小麻烦，还是伤害了朋友，你伤心难过，觉得天空都暗淡了，但也没有办法，你只能承受。只不过呢，有些人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向他人展示情绪上，而有些人呢，只是默默对自己说，这次是活该，下次一定不能这样。 多久了我都没变，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。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。人能去爱多珍贵，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十年，无所谓。 你和他没有如愿，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。我的爱依旧没变，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。有的是很多资源，我有的是很多时间，不去爱才是浪费，多不对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， 每天都会告诉自己要好好的控制情绪，不抱怨，谨言慎行。这不是将自己变得很懦弱没有性格，而是在慢慢的提升自己，凡事不以恶意去揣度别人，

后望星空一片静，我独行夜雨渐停，无言是此刻的冷静，笑问谁肝胆照应，风急风也清，告知变幻是无定，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，不算命，只信双手去抚平，矛盾是无力去暂停，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，夜难静，问有谁共鸣。或会望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，去或留轻松对应，孤单中战斗，可知我实在难受，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，想退后心里知足。